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 My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毓民。现在就是丙申猴年的大年初一，毓民在维园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猴年万福，平安喜乐。各位 My Radio 的支持者，希望你继续交月费，跟着就平安喜乐。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这个是 My Radio 和《月时报》聯播的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因為好撚攰啊，講嘢口齒未必好伶俐。咁就今日係大年初二，咁就係、是、新春大吉嘅咁樣。咁睇嘅走勢嚟講係大吉啦， 吉啦， 大吉啦，大利 吉兆， 降運昌隆， 猛虎出閘，大利東方，係嘛？ 屌你領 頭，呢個係嗱咁樣咧，就琴晚咧就發生咗呢一個咁樣嘅魚蛋革命啦，咁樣嘅坊即係坊間有啲人叫 維基出現， 維基出現， 維基出現咗魚蛋革命啦。其實我就想叫磚頭革命嘅，咁但係魚蛋革命又幾撚幽默咁樣，咁啊即係順應民意就魚蛋革命咁樣啦，咁樣咁就嗱咁今日咧就我哋就其實原本錄咗嘅，咁但係都要翻嚟 live 直播啦，而家係 live 嘅咁樣，咁啊鄭松泰喺度啦，班長喺度啦，黃楊達喺度啦，日朗喺度啦，阿末日郎喺度啦，同埋陳四都喺度啦，嗰啲咁樣，咁點解咁多人喺度咧？咁樣咁啊陳四同阿泰翻嚟做節目啦，咁而我啦、班長啦、末日郎啦同埋日朗咧都係有。即係因為我哋都係現場嘅，咁就要做個現場匯報。咁但係日朗就喺另一個現場，咁呢個係比較俾人忽略咗少少嘅現場嗰啲咁樣。 羅灣咁樣 咯。係啊，佢就唔係今次佢仲遠啲，佢就喺 屯門， 佢就喺屯門 梁景屋企附近嘅。 咁其實咧嗰、那個事源咧就係咧，琴晚咧就係、是、咧，其實就係、是、本文前咧就發起咗咧。即係本土民主前線啊，就發起咗咧，就係、是、其實都搞兩年噶啦，就係、是、幫啲叫做幫啲小販檔開呢個咁樣嘅過年嘅夜市啦，嗰啲咁樣，咁、就其實初頭都唔係好大衝突嘅，其實直頭就冇衝突添喺旺角，即係最開初嘅時間。咁係即係有好多人啦，咁跟住啲食環又喺度摸住啦，又喺度管啦，咁見到啲熟食檔亦都想趕佢，咁但係見到人多又唔趕啦嗰啲咁樣。咁係喺呢個咁樣嘅夜晚係幾點嘅時間有個衝突啊？喺呢個咁樣嘅 十點鐘左右啦， 大概九點幾十點嗰段時間就有過一個衝突咁樣嘅。咁當其時有出個黃旗啦，咁然之後後來又出個紅旗啦咁樣。咁當其時都 一個鐘頭之後啦， 都有啲報道咁樣。有啲即係有啲關注，但係其實咧，當其時嗰個衝突咧，就唔係真係好大嘅衝突嚟嘅啫。咁但係即係啲警察就好緊張啦。警察即係其實如果即係係歷史要分析呢、這個咁樣嘅昨晚嗰個戰事點解會出現咧咁樣，咁就其實純粹係 警 係警察咁解啫，即係警察呢班真係警察嚟。 警察 首先第一件事，其實喺呢個咁樣嘅旺角近朗豪坊對出嗰個位置咧、其實就算有嗰啲熟食檔啊，有啲砵蘭街啊嗰啲砵蘭街嗰個位置咧，有熟食檔有剩嗰啲，其實就唔大衝突嘅，唔係即係就算有啲行動派喺度，有啲示威者喺度，都叫做係同啲警察啊，同埋呢啲咁樣嘅食環對著幹也好咧，其實都唔係好大件事嘅。去到呢個咁樣嘅凌晨時分啦，即係已經過咗十二點之後，大概係點零鐘嗰陣啦，咁就開始清啦、驅趕啦，咁其實逐步清嘅，而嗰陣其實係少人嘅，唔係少人嘅意思係其實嘅人數係逐步下降緊嘅嗰啲咁樣，咁就有人想開門喎，唔知邊個嚟喎咁樣，咁係逐步下降緊嘅咁樣，咁但係咧，咁但係咧就無家可歸呢班人，咁但係咧其實咧。就逐 步逐步清緊咧，就喺呢個咁樣嘅波蘭街嘅位置，一路推一路推，將啲示威者或者係其實嗰陣已經啲檔都收㗎啦，因為其實已經去到都難以做生意嘅地步㗎啦，嗰啲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推下、啊、推下、啊，就將啲人推出去呢個咁樣嘅亞街老街。 亞街老街嗰度。 嗱，咁當其時嘅情況，其實睇個勢咧就似就散嘅，似就散嘅、嗯。但係咧，好搞唔搞就真係賊警啟示錄啊！真係就無撚端端咧，就喺亞街老街，因為警察主要就集中喺呢個咁樣嘅波蘭街嘅位置、嗯，就不斷咁樣向亞街老街方向推進，一路想將啲示威者或者係當時聚集嘅人群就推出去亞街老街。咁、嗯、亞街老街都有啲警察喺度嘅。咁、嗯、亞街老街有啲警察，有部分警察就落撚咗單，其實交通警落咗單。交通警落咗單，全無端將嗰啲示威者喺波蘭街一路逼緊出嚟嗰陣咧，佢咪串鳩佢哋，嗰度屌鳩佢哋。 追打佢哋， 跟住然之後咧，又係啦，就追打佢哋，即係話想翻行，佢又唔知自己人少喎。屌你老尾係會還拖啊，打撚翻佢哋咯，打撚翻佢哋咯，即係我估計啦我睇唔到啦嗰啲咁樣。總之就見到有個交通警就好撚緊張，無撚端端就掹槍出嚟，指撚住啲市民，指撚住啲示威者，然之後向天開槍，開撚咗兩槍定三槍，開兩槍，你老尾咁啊惹火啦，咁啊大家即刻出撚曬嚟啦嗰啲咁樣。好啦，咁啊戰況係點樣咧？我哋逐步話俾大家聽，因為我哋喺現場有好多細節可以話俾大家聽。咁就拉咗廿幾卅人，咁就包括有呢個咁嘅本土民主前線嘅梁天琦啊，同埋議會公民嘅柏洋啦，嗰啲咁樣。咁係柏洋係唔應該俾人拉嘅，其實不過即係而家我哋佢仲係扣留住咗啦，嗰啲咁樣。咁就律師就處理緊啦，處理緊啦，即係好撚大，即係其實好多人俾咗名我哋，咁但係就容許我哋真係需要好長嘅時間處理，因為屌冇辦法動員到嘅，得一個律師，而家淨係有名喺手處理緊嘅廿幾個，咁就冇名嘅就更多咁樣，咁就冇名處理唔到啦。 同埋有啲係十八歲以下啦，後生仔咧，佢啲阿爸阿媽唔喺香港， 有啲就啱啱拉嘅咁樣。咁而家咧就時為8:25，現場咧就都散㗎啦，咁啊剩翻啲記者同埋啲警察喺度咁樣。咁我哋咧就而家打啦，而家打電話。咁我哋而家咧就揾現場嘅記者 Christine 咧，就睇個現場嘅情況係點樣嘅？因為其實咧，嗱，我哋就我啦，我哋即係有部分嘅手足啦，就一直都喺嗰度啦。我咧就大概係都點零鐘先落去，都點零兩點先落去，兩點啊嘛，嗰陣 開咗，佢兩點鐘開槍啊嘛。 嚇，咁就跟住然之後落到去之後咧，哇，逐步聚集，然之後咧跟住就其實人數都唔係一個關鍵，係琴日大家嗰個表現咧係真係的而且確係振奮嘅，係振奮嘅。咪打俾另一個電話咯，打俾另一個電話。佢呢個電話唔識聽嘅話，咁樣你而家打電話俾佢咧，你而家打電話同佢講，叫佢如果唔得就封歐咯，再唔係就你叫佢 FaceTime 翻嚟咯。照計適用係嘛？係咪美國人嚟㗎嘛？美國人對科技一定嘅了解㗎嘛？係咪先？ 中國美國啫， 係嘛？咁就其實琴日同一時間咧，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梁景啦，同埋呢一個咁樣嘅旺角都係發生緊呢一個咁樣嘅衝突嘅事件嘅。其實最初咧，即係如果最初冇開槍嗰樣嘢嚟講咧，其實梁景嘅衝突就大啲嘅。梁景係打得金啲嘅，其實係 因為開咗手。 打人嘅系啊，其实最开初嘅时候咧，喺旺角咧都系嗰种旧有嗰种模式，人链啦、 啊，推下撞下 推啦、啊，压迫啦、啊，咁啊 胡椒间冲入嚟喺中间， 胡椒喷雾啦，嗰种咁嘅状态咁样。咁但系咧开咗枪之后咧，就成个气氛或者成个环境咧系彻底地唔同咗啦，彻底地唔同咗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会慢慢分析啊。大家第一件事都系要知道咗个现场情况先，现场嘅情况点样搞，佢搞唔搞到啊？佢而家系咪搞唔到啊？佢而家搞唔佢，你等佢打翻翻嚟定咩？ 我又打俾佢啊！ 佢而家唔识揿，系嘛？另一个电话又唔 work， 冇电咧。另一个电话 冇电，系因为我哋都奋战咗成晚咁样。 黑片嘅关系， 奋战咗成晚咁样，咁变咗咧就而家就想睇睇现场嗰个画面嘅。虽然你哋而家好多直播可以睇到咁样，咁但我哋想叫 Christine 讲价，封勾啊，搞唔掂封勾啊！封勾啊，快撚啲啊！屌你老母搞 FaceTime 搞唔撚到啊！屌你老母，咁係而家就封勾俾 Christine 啦，咁樣咁就講嗰個現場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就琴晚嗰個表現就相當之好啊，相當之好啊，同埋係真係即係。 点讲啊？即系睇到个抗争，即系 去到一个临界点，真系爆出嚟嗰下， 终于真系抗争啦！终于真系抗争啦！ 真系嚟了啦！ 真系去到，真系去到一个抗争嘅地步啦！嗰啲咁样，咁就系、是、当然我相信嚟紧都今日啦，今日开始会有好多抨击啦、批评啦咁样，咁系TVB 一路都话大家系暴徒啦，嗰啲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又即系同佢争拗多余嘅、争拗多余嘅，即系嗰个暴唔暴徒就系睇正义嘅理据喺边一方嘅， 边个赢？我觉得 呢个当然都系啦，呢个当然都比较重要啦。咁但系个正义理据在于边一方嘅啫。 我寻日人多系因为在于就本来头先话散紧啲人，但系好多人 呢个系用狗黑用狗， 呢个系引咗更多人出嚟嘅，即系都觉得喂越做越离谱，即系过年摆两日小贩咁样，你又要搞到出枪，咁好多人系俾呢样嘢呼召出嚟嘅。 唔係最初真係估計唔到嘅，最初真係估計唔屌你諗乜篤串魚蛋。但係你如果分析嘅話，其實好老實講，即係我知道今日跟住或者今日啦，或者晏啲啦，跟住又會好多集中喺嗰個關於嗰、那個小喂， 係喂 喂，聽唔聽到啊？ 聽到。 喂，現場咩情況啊？講講啊！ 喂，其實而家現場咧。暫時已經見不到任何的示威者是聚集的啦，但是警察呢仍然在這個亞德老街和彌敦道那裡設置了 roadblock 的，暫時就是可以單線行車咯。咁見到呢不時呢有些頭先警察就一路沿途咁樣逐個街口咁樣巡咯，係即係由洗衣街嗰一路就巡過嚟亞德老街嗰邊咁樣。咁但嗰陣其實已經示威者已經散曬咁滯㗎。咁就但係中間就曾經試過有一個懷疑係落花嘅示威者，咁就俾警察拉咗。咁暫時其實而家情況都算係好平靜嘅，因為已經再見唔到有咩衝突咯。 日出之後係咪比較多咗？係咪多比較多咗人落單被捕啊？ 落街，你意思係普通人？ 唔係啊，落我話係咪日出，即係日出之後啊，比較有多咗人被捕啊？ 多咗人被捕，係啊，因為其實主要咧，其實警察係差唔多日出之前五點零六點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有一啲速龍部隊咧就向前推進嘅。咁即係嗰啲速龍部隊係著藍色衫，之前參與過佔領行動清場嘅速龍部隊咧，咁小弟應該係同一班人嚟嘅。咁咧，佢哋就有幾次咧喺洗衣街啊、亞皆老街啊嗰啲地方咧，就向前推進。咁當中咧，亦都係拉咗啲示威者 嘅，係啊。係 OK， 咁係現場就已經散曬㗎啦，係咪？ 係啦，係啦。 好啦，好。 但係。大概 是这样。好啦，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不同你 FaceTime 啦，咁你都收队啦，咁样。咁我哋就继续现场做节目。好，唔该晒你 ,Christine。 好 ,OK, 拜拜。 拜拜。 係啦，咁就嗱，因为一定要俾个第一手资讯大家知先啦，知道咗个现场嗰、那个即係最关心嗰个情况啦。咁其实基本上就叫做系散。咁就呢、這个散系啱嘅，我觉得。因为其实我都觉得差，因为嗰个去到中段呢，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共识，嗰、那个系嗰、那个行动嗰、那个焦点或者嗰个目标，即係唔好讲目标啊，或者个主题啊，成个行动嗰个 theme 呢，你唔系集会，亦都唔系占领，亦都唔系话做一个行动去争取咩诉求咁样，系咪先？即系好老实咁讲啦，屌你老尾，唔通最后我哋要求你老母呢个咁样嘅食环署出嚟话，诶、哎、好啦，我哋划呢个区要嚟俾小贩板，唔系啊嘛。嗰件事，你话针对食环，可唔可以话针对食环咧？你都勉强可以啦。你话系咪针对呢一个咁样嘅有呢个咁样嘅新年嘅呢、這个咁样嘅？小販擺檔嘅權利咧，嗰啲咁樣完全係唔撚關事。我話俾你大家聽，而即係當然我知道今日晏啲可能會有啲分析啊出咗嚟啊，即係屌，即係會人喺度話啊，究竟發生咩事咧？點解只係一個關於小販嘅檢控嘅衝突嗰啲咁樣，點解會導致到呢個局面咧？因為其實嗰件事係針對警察啫嘛，嗰件事係一個警民嘅衝突嚟噶嘛，嗰、那個係一班與民為敵嘅黑警，然之後其實現場嘅目標好撚清晰啊，現場嘅目標就係警察咯， 冇錯， 現場目標、就是警察嗱，呢、這個我黃楊達講嘅，屌唔撚怕認啊，係咪先？即係唔係話動員啦，係咪先？但係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大家都 當其時現場嘅分析係明顯，即係針對嗰班 成個社會嘅，應該 成個社會嗰樣嘢啫嘛。 咁所以琴晚係即係的而且確係大吉嘅，因為還拖之夜啊嘛，因為還拖之夜啊嘛， 初一添唔重要。 開咗槍，開咗兩槍，大家都好憤怒。咁就然之後我覺得係你話可唔可以再多啲咧，或者可唔可以 再做好啲咯嗰啲嘛。但係以香港人嘅程度嚟到講，做到呢一步即係國際水平啊，國際級。琴晚絕對係，琴晚絕對係國際級。嗱咁我哋逐步逐步，因為相信就係大家一定要廣傳我哋今集節目啦，一定係會有好多嘅偏頗嘅報導啊。然之後譬如 TVB 啦 ，TVB 一定會剪輯啦嗰啲咁樣， 嚇、 一定會剪輯一啲由呢個咁樣嘅小販檔講起，跟住然之後就話爭取一樣咁樣一樣咁樣嘅嘢，跟住然之後搞到咁嘅地步，咁啊跟住然之後描述啲暴徒嗰啲咁樣，咁係其實唔怕認嘅，其實又唔怕認嘅，即係問題就係話你可以即係唔需要，即係我哋唔需要強調嗰、那個好和平啊，亦都唔需要突顯嗰啲咩警察暴力，我琴晚俾人打完我都即係費撚事講，因為太撚打得太撚。 輕強啊！ 我唯一憤怒嘅地方就係你哋點解會俾我落單嘅咧？我真係唔撚明白，我真係唔撚明白你哋點解你可以俾我落單嘅？我真係唔撚明白，屌你老味！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個內部嘅問題啦，OK， 呢個內部成個編制嘅問題啦，係咪先？呢、這個接仲話成立要少年軍係咪先？屌你老味！呢、這個陣型啊嘛，即係唔係我知你盡咗力， 我盡咗力， 我知，你一臉當之無愧咁嘅樣，我知。 梗係啦，大佬，企埋你嗰邊譴責佢哋啊，大佬， 翹起個嘴， 真係你哋。点做嘢？不过算啦，再 我讲紧第二啲啊，整亲只牙嗰啲啊，屌你老母！ 嗰个系一只牙之后先讲啦。 好，咁就嗱。咁就一定有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啊，或者一啲咁嘅偏頗嘅嘢啊。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點樣都一定要做一個 live 嘅節目咧，就係、因為我哋喺現場，我哋即係基本上係由嗰個爆發點開始，去到最後，我哋都喺度咁樣。咁係咁，所以咧，我哋就係可以最詳盡咁話俾大家聽，喺一個戰況、戰略同埋嗰個實情上面嚟講，究竟當時係發生嗰啲咩事咧？嗰啲咁樣 ，OK？ 再講一次暴徒嗰個暴徒之名係你覺得即係你覺得好負面啊嗰啲咁樣咁我覺得嗰個方向就唔係同人哋講，就係話咩喂，我哋冇嘢，我哋即係警察暴力在先啊！問呢啲就梗啦，因為警察暴力咗好耐啦，而家先要還拖，其實已經係即係但有即係都係遲嘅啦，不過有心唔怕遲咁解嘅啫咁樣。咁係昨晚事實上係一個還拖之嘢啊，係咪啊？係一個還拖之嘢，所以你唔想話暴徒，你咪話嗰啲係戰士咯，你咪話嗰啲勇者咯，係咪先？咁好啦，我哋就由一路講一路影片啦。首先就係一定要由個觸發點開始講起先啦，一定要由觸發點開始講起先啦。咁就係由開槍嗰下個講起先啦。OK， 睇睇個開槍個畫面先。咁就一開始就係睇到 TVB 播放嗰個咁嘅開槍嘅片段啦。咁其實嗰個係 live 嘅，咁live 直出街嗰啲咁樣。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樣？我哋頭先講過，再講一次。其實當其時係喺呢個咁樣嘅 波蘭街出呢個亞街 街，就係成班防暴咧喺波蘭街，就喺即係波蘭街往油麻地方向嗰個方向就一路向住呢個咁嘅皇太子方向喺度推進緊。咁一路推進就逼啲群眾就向呢個咁樣嘅亞街老街方向就散出嚟，咁然之後亞街老，但係咧佢就冇準備人喺亞街老街，即係我講警察，咁然之後就出現咗亞街老街上面就有警察同埋呢個咁樣嘅示威者就有衝突，咁跟住然之後咧，其實咧就有畫面見唔到啦，其實就有一個交通警咧就瞓低咗嘅，就瞓低咗， 自己撲街嘅其實， 係佢係撲街瞓低咗啊嗰啲咁樣，啲人貨金貨翻個頭，放翻皇冠俾我咁樣多謝啊，咁係有個撲街就撲低咗，我冇講錯，有個撲街警察就撲低咗，咁跟住啲警察就緊張，咁尤其是頭先嗰條友就特別緊張，咁頭先嗰條友有冇 cap 圖啊？有冇 cap 圖啊？ 嗰個係叫5619啊， 叫咩啊？ 編號5619， 編號5619，咁5619啊特別緊張，咁跟住咧，然之後就先係指人。 掹咗槍出嚟， 掹槍指人，跟住向天開槍。其實前後總共開兩槍嘅，前後總共開兩槍嘅咁樣。咁係其實我哋《二月時報》自己都有拍到嘅，我哋嘅記者，我哋《二月時報》都有拍到，但係就拍得比較細啲咁樣。咁啊 ，TVB 個就最清楚啦，因為佢喺正隔離啦嗰啲咁樣，但係都可以播一播我哋嗰段啦，即係拍得咁辛苦拍咗係咪先？ 好， 咁就係比較模糊啲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都拍到個過程嘅，咁樣，咁但係頭先有條片就有啲失誤啦，咁樣，咁係都必然㗎啦，咁樣，咁就好啦，咁就呢、這個咁樣嘅呢兩下槍響咧，咁就震動咗大家啦，咁大家都原本話唔出嚟嘅，都變咗要出曬嚟啦，嗰啲咁，同埋現場嗰個氣氛同埋嗰個情緒亦都唔同咗，個主題即刻就唔同咗啦。 個主題即係唔同咗，因為個主題其實就唔再係小唔小販嘅問題啦，而係警察開槍嘅問題啦。OK，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其實警察開槍之後咧，現場係冇乜人嘅，即係唔係現場唔係冇人，現場係有大概二百有啦，百零二百有。但系就喺上海街啊，其實就已因為本身係驅散咗噶嘛，驅散咗噶嘛，即係喺呢個砵蘭街推出嚟嘅時候係驅散咗啊嘛，咁變咗啲人咧就散落喺呢個咁樣嘅上海街啊，阿街老街嘅行人路上邊嘅咁樣。好啦，咁跟住我去到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喺行人路上邊噶，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其實佢就封鎖曬啲路。封鎖曬啲路，然之後其實咧，其實嗰個又係賊嘅，其實嗰個又係賊嘅。點跟住然之後，因為就聚咗落去呢個咁樣嘅 匯豐 彌敦道嘛， 匯豐中心係啦，匯豐中心對住同埋匯豐銀行兩邊。 係啊，咁但係你記唔記得點解啲人會聚咗落去彌敦道嗰度？ 因為 其實唔係啊，其實係因為佢成班警察喺呢個阿街老街彌敦道嘅位置，自己 form 咗一條。自己 封 咗，自己閘住咗，跟然之後 form 咗一條防暴警察嘅盾陣，然之後咧就喺亞皆老街嗰、那個衛豐中心對出嗰度咧，就一路向呢個咁嘅油麻地方向去逼進。但我想講咧，佢哋逼進嘅時候咧，彌敦道上面咧係冇示威者 嘅。唔係我出嚟，我早你少少到嘅，我到嗰陣時咧就仲通緊車，就準備已經推咗嗰架高台咁出嚟、開始。即係開始準備㗎啦。咁呢嗰陣時呢就有一班群眾呢就出咗去，就去係過馬路嗰一刻就喺個即係阻住啲車， 準備搞鳩呢個。 準備去做係啦。 係呀。但係其實仲係喺嗰個斑馬線過馬路嗰個階段嗰個位㗎嘛。 即係仲係爭緊綠燈，我就出去陰陰陽陽。 係啦。 走喺度搞緊嘅啫。 係啦。而當其實喺彌敦道主要嘅記者嚟㗎嘛。 係。 我當其時就喺衛豐中心對出咗㗎嘛。喂，我想講呢，即係冇人，即係電視拍唔到呢個情景，屌我又當其時真係，即係其實真係要裝個GoPro俾自己。要唔係，我想講嗰個情景好撚詭異啊！成班防暴警察就係向記者逼近㗎嘛。 係啊，跟住記者， 跟住向記者逼近喎。咁跟住成班人咪喺兩邊兜出去咯。兜出去咯。其實因為佢哋嗰陣跟完之後嗰個對峙啫嘛。跟完之後就對峙喺嗰度啦。好啦，對峙喺嗰度咧，其實初頭都仲係傳統模式嘅，就係、是、推啦。推啦，佢逼進啦，跟住之後有人零星咁掟嘢啦，其實有掟嘢嘅， 有啲垃圾桶啦， 好早嘅，好早， 其實一路都有掟，其實喺未開槍之前就已經係有掟嘢嘅，咁係有掟樽啊，有掟啲木方啊、木條嗰啲，係其實喺即係開槍之前就已經係有掟噶啦，喺呢個咁樣嘅砵蘭街就已經係有掟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嗰個都唔係好阻礙到警察推進嗰個狀況噶嘛，咁跟住然之後，咁係嗱，即係其實大家都有一定嘅默契啦咁樣。如果你有睇嘅直播畫面，你見我企得好前啦。咁我企得好前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個係基本嘅默契，就係你唔掟嘢人就企前面啦，係咪先？掟嘢人就企後面嘛。因為你前面唔掟嘢人，你係即係到時佢能夠拉到嘅一定係前排噶嘛。即係我哋呢啲企喺前排嘅咪俾佢拉咯。因為我哋企喺前排就企定喺度唔喐噶嘛。我哋就唔做嘢，拉到你都係最多咪阻差辦公定乜嘢咁，你非法集結嗰啲咁樣。咁掟嘢嗰啲就唔可以俾佢直接拉到噶嘛。咁都基本上係保持 一個 咁樣嘅陣勢啦，一個陣勢啦咁樣。咁但係嗰個死抽就指撚住我，就話襲警啦嗰啲咁樣嘅。係，所以 真係 唔拉你喎。 嚇！咁我見到你掟你啊！ 唔係佢，因為佢指撚住我，佢指撚住 佢，淨係認得你同佢，淨係認得你啫。 佢認得我啊嘛，佢認得我嘛。雖然我蒙咗面，但其實我蒙即係。其實蒙面唔係為咗令到人唔認得嘅，蒙面只不過係為咗喺情堂上面嘅時候，你有啲即係你喺身份確認上面有夾俾個障礙俾呢個控方啫咁樣。咁當佢咁佢認得，即係佢意思就係佢指住我就話喂，我認得你啊，黃仁達。屌你老咩？我心諗有邊個唔認得我呢件事啊？認得我係一件咩事 啊？ 我有同佢講，我話唔係嗌到名就拉得嘅。 係咯，唔係啊！即係佢嗌到我名，好似好勁咁啊！唔係你以為我會震驚啊？ 蒙面都認到 我㗎？點解你識我？ 你以為有人識我㗎？ 你以為我會驚咗啊？你啲黐線！我出嚟就係為我出來就是為了被認得㗎嘛？你啲白痴，你啲戇鳩係咪先？ 唔認得企咁前做咩？ 屌你老尾！我到來就是為了被認出的㗎嘛？你啲白痴係咪先？咁跟住，然之後咁就即係嗰啲都係傳統。 統嗰啲推撞啊嗰啲咁樣，你又話佢襲警，我又話冇啊啲咁樣，都係傳統嘢，一路都係傳統嘅，一路都係傳統。 兇你嗰段好好笑嘅，佢兇你喺度無端指住你，就話、啊、喂白色白色眼鏡蒙面嗰、那個係佢啦，襲警啦。跟住你條友仔行前兩步，指下住班記者，同佢講咁多人影到我，我乜都冇喐過。跟住就指翻住嗰個三柴同佢講話，咁多記者影住，我乜都冇喐，你屈我襲警。跟住條友就怯，就開始指第二個。 系啊， 系啦、啊，就知道 我又，因为我又影佢相嘛，佢又叫我即刻打字上 Facebook 嗰啲咁嘅嘢啊嘛，跟住之后，屌佢老母，跟住佢就指咗隔篱嗰个， 系指隔篱嗰个，就话佢煽动，就话佢性， 吓、啊， 系啦、 啊，就话要拉呢个啦，又去拉呢个， 知啊，蒙咗面啦， 唔知边个嚟啫，唔知隔篱嗰个啫，咁啊一路推推，即系都系一路推推撞撞嗰啲咁样啫，一路推推拱拱啊，咁跟住两边线啦，南行线、北行线啦，咁样，即系都系累近占领期间嗰啲咁嘅推推拱拱啦，咁但系个转变系去到边度咧？个转变就系推到入去山东街啦、嗯，一路推一路推，基本上咧其实都系俾警察推得喐嘅，都系俾警察推得喐嘅。咁好啦、嗯，警察推得喐，咁啊推得喐啦，嗰啲咁样。咁你因为其实推撞啊、掟啊嗰啲咁样都系有限噶嘛。但系咧就推入去，推咗入去呢个山东街咧就进入咗转捩点啦。转捩点就系咩咧？转捩点就系咧开始有砖头出现啦， 大型嘅还击， 系啊， 大型嘅还击啦， 即系唔需要否認啦，大家都見到啦，嗰啲咁樣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必須要同大家講啦，因為我係負責喺前面做電套嘅，所以我冇訂 ，OK。咁啊嚇，即係講明俾大家聽，我哋係冇訂嘅咁樣嚇。咁啊，即係呢個我哋必須要咁講啦，係咪先？呢個法律嘅責任嘅問題，我哋再講一次，我哋係冇訂嘅咁樣。咁但係我哋就目睹，我哋就即係參與其中啦，即係目擊到嗰個成個陣勢嘅轉變就係乜嘢咧？就係差佬一路逼，跟住啲人咧，即係就聚集喺山東街 對峙咗。山东街嗰、那个恒生银行，即系麦当劳侧门嗰个位置嗰个位度， 咁跟住又有啲垃圾桶啊之类嗰啲咁样嘅虚拟防线啦、啊，嗰啲咁样，咁即系嗰阵都仲系停留喺一个要霸路啊，要集结啊，要对峙嗰个咁样嘅状况。但 相对嚟讲，其实今日嗰个流动性系高咗， 但系咧就开始有转变啦，去到嗰个位就有转变啦、嗯，其实成晚嘅参与者，无论心理状态、或者系嗰个行动嘅质素，本身就已经是变的，本身是变的，本身就已经是进步的这样，同埋即是后来就比较多啲俾人拉啦，但其实前段呢俾人拉嘅人唔係好多，个原因系乜嘢？个原因就係大家系愿意退愿意走，同埋大家拉住人拉人救人嗰个决心同埋个意识呢好强烈。喺、前排阵线本身系拉实咗，但最振奋同埋最转捩点嘅地方系咩呢？就系、山东街。是开始有砖头出现的时候呢， 动翻。 是不是一个砖头、不是两个砖头，是让砖头飞的。 是让成路的砖头。 漫天这样炸下去。 我在屋企。 天空之城这样。 我 去 睇。 你有冇睇過《天空之城》啊？ 啊，唔係嗰套《 天空之城》，《天空之城》有結局 赤壁啊， 赤壁嗰度嗰啲戰茶落去 咯，太陽啊， 赤壁 係 TVB 嘅記者咧，佢現場報話，總之示威者就係有好多磚頭啊，總之佢哋就係有好多咁樣報 啲嘢， 連佢咁樣講喎， 係 好黏啊佢， 因為磚頭喺現場啊嘛， 磚頭主要係喺呢個菜街嗰兩條行人路嗰度， 遍地黃金， 真係好厲害， 嗰啲磚頭係政府鋪噶嘛，唔係我哋搞， 罪魁禍首係邊個啊？ 佢成地都係。 應該係路政署 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都係咁跟住然之後就都係前排頂住，其實後來就慢慢冇所謂頂啦，因為後來就已經變 勢強啊。 系啦， 好卵强， 系啊！即系之前嗰个阵势咧，就系前头顶住，前头顶住，或者前头做一个门面房子，后边就开始有啲头扎，但系嗰啲冇乜杀伤力嘅头扎啦，或者唔会震慑到对方嘅头扎。咁、但系当砖头嘅数量出现得多嘅时候，就唔系啦，就唔系啦。跟住咧，然之后咧，就喺前边，因为最初咧，我哋仲会成排咧喺前边咧，仲要一齐乌低 啊， 仲会一齐乌低啊，乌低做一个前排嘅阵势，跟住然之后后边。就掟，跟住後來咧諗下，其實唔係諗下，其實開始掟中咗自己， 係真係掟中咗，係真係掟中咗， 係啊， 真係 係，我知係邊個掟， 唔好講，我知算啦呢啲， 我知係邊個掟咁樣。好，咁跟住，然之後後來都唔需要啦，後來都唔需要，因為就係出現咗個關鍵嘅轉捩點就係。 掟到差佬退， 佢哋退，一退嗰下就真系， 哇！呢、這个有片啊嘛， 有片， 哇！睇翻嗰个喺山东街攻翻出去，攻翻出去弥敦道嗰、那个，呢、這个就系全晚嘅最大嘅转捩点。 先睇角落头嗰条啊！ 嗱，你睇到啦，你睇到啊！其实佢最初咧，嗱，你而家画面见到佢，其实最初系逼紧入嚟嘅嗰班防暴警察。咁、你表面上睇好似搏，即系嗰个警察好似人数搏，其实唔系嘅，其实佢后面好多警察嘅、但系佢先头部队就做一排咁， 有盾嗰班就 做 第一阵， 就做两做几阵咁样嘅。咁、但系咧，第一阵咧就已经系佢其实企咗一阵咧，企咗一阵咧，已经完全冇办法企落去啦。 因为睇到头先有声第一段片有声，你真系听到嗰、那个真系雷如雨下嗰啲砰砰砰砰砰砰，炸落个盾嗰度嗰个，但 系 好密噶。 系啊，同埋，如果你第我哋第一首先第一次播嗰阵咧，你听到。現場嗰個群眾嗰個聲啦，係嗰個振奮程度咧，就係咧，佢哋終於見到佢退啦， 因為係以往係未試過， 試過以往試過好撚多人咯，即係試過譬如即係佔領嗰陣光復王， 佢都係慢慢行，佢係行開讓翻條路出嚟， 係啦， 今次係落荒而逃啊嘛， 唔係因為今次係即係我夠膽講啦，我因為其實又影唔到啲示威者樣，即係我夠膽講，今次係真係打退， 係 真係打退佢啊嘛，屌你老尾，追住嚟。打嘛，跟住然之後你睇到成個情緒同埋氣氛就係話，喂 work 啦 ，work 係 work 啦，咁呢個亦都難免令我哋諗翻起當日喺呢個咁樣嘅雨傘革命嘅時候，呢、一個咁樣嘅學聯嘅梁咩聰啊，乜撚嘢聰啊，阻撚住人哋推嗰堆磚出去，哇！如果嗰堆磚推咗出去，可能歷史就改寫啦。羅冠聰啊，屌你老味！阿羅冠聰阻住嗰堆磚，屌你老味！好啦，今日冇羅冠聰，冇人 就搞掂，原來就係呢壇嘢， 原來排除法，所以唔係，所以香港地講到尾都係靠磚頭啦。 阿李超人好認同， 你啱，你啱， 係嘛？李嘉誠講啦， 發達又係靠磚頭， 抗力又係靠磚 頭，冇錯。我係想，即係如果有得俾我改咩，我係想叫磚頭革命嘅。佢因為如果你現場起，如果你現場，因為你喺現場，你就知道，去到夜晚，去到入夜，邊個仲記得魚蛋啫？其實邊個記得魚蛋嘅？去到入夜之後，喂，其實兩個主題啫嘛，就係火與磚頭啫嘛。係。喂，終於見到有火光有磚頭嘅時候，大家終於覺得自己參與緊抗爭。 同埋尤其香港咁文明，原來啲磚頭喺曬個地下度噶嘛， 遍地遍地都係 遍地磚頭，遍地磚頭，使撚工咩？屌你老味，應該拆嚟起樓啊嘛， 大陸人喺度做法嚟， 拆嚟起屋啊嘛，哇！一路攻出去，好啦，跟住攻到出去，其實我喺 Facebook 影咗張相噶，喺個喺後，跟住咧就係咁樣嘅環境底下咧，成班就出翻去呢個彌敦道啊。係 啊， 我補充翻先，頭先嗰條片咧係呢一個九十後技術嗰條片嚟嘅。 係 OK 啊，九十後技術拍到呢條片，我哋拍唔到啦咁樣。咁我當其時做緊嘢咧。亦都冇手去拍片啦。咁到我開始有手嘅時候咧，就我就見到，咦，有幾個有今晚真係唔係琴晚真係擦警之嘢，真係擦警之啊！就喺呢個咁樣嘅嗰邊叫咩行線啊？嗰邊 北向邊？唔係嗱嗰邊係 由山東嗰度出去嘅係南行線。 哦，咁喺北行線， 北行線 咁我哋出咗，我出咗嚟之後咧，跟住我就發覺咧，北行線嗰邊咧有個落咗閘嘅鋪頭，就有個奇景喺度啦。有個奇景係乜嘢咧？我就影咗相貼咗上 Facebook 嘅，我就見到幾個差佬喺嗰度，有幾個差佬喺嗰度喎。好屌你好， 失縮一個 孤苦伶仃咁撚樣喎。 好撚事， 係啦，安徒生啲童話屌好撚折墮嗰啲樣，縮撚埋喺度行， 係啊，一班賣火柴嘅黑警咁樣喎。咁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如果淨係睇我 Facebook 貼咗嗰張相，你就唔知做乜撚嘢啦。我淨係出咗句嘢，因為屌我做緊嘢，仲冇辦法講好多嘢，我就話俾大家聽啊，有幾個落多單嘅 做緊嘢，想講嘢 係啊，犀利！咁啊，屌我寫好長嘅 status 添啊，屌鳩你 揾阿媽都係， 我冇跑咩？我一路跑一路寫到，證明我係個文人。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咁啊落咗單，咁啊大家因為你哋唔知啦，你唔知啊，你淨係見到我 Facebook 嗰張相，你唔知佢哋嘅下場。 搬砖嗰个系钟耀华，唔系 钟耀华嘛？我 sorry 讲错咗， 学联常备， 学联常备 OK。咁就跟住，然之后咁就系另一个砖头嘅奇景啦，另一个砖头奇景。咁佢落咗单，咁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喺呢个咁样嘅，我哋出去嗰条系咩啊？南行线， 南行线， 南行线上，南行线上就已经布满咗群众啦。咁然之后咧喺呢个北行线上边嗰个落咗闸嘅铺头门口，就有几个失缩嘅警察喺度。咁佢哋点样咧？佢哋点样咧？你可以 都唔少嘅， 你可以睇睇片啊。 你可以睇睇片。嗱，我就當然係冇份㗎啦，係咪先？咁就係、是、必須咁必曬咧，你都冇份啦。 冇啊！ 咁就咁就嗱，最初咧就係咧，佢哋失縮喺嗰個位啦，失縮喺嗰、那個鐵閘位。你可能睇畫面未必好清楚，佢、失縮嗰個位啦。咁跟住然之後，對面行車線，咪磚頭魚下。 其實開頭咧，未嗰班人未經過嘅時候咧，係即係未出嚟嘅。咁啱啱喺山東街就攻咗出嚟啊嘛。 係啊。 咁嗰度啱啱攞翻個據點嘅時候， 大家係未諗住跨過。只不過係遙遠見到有班黑警攞單， 因為對面山東街都有嘛，咁我咪執翻頭先掟走咗喺呢邊山東街嗰班警察嘅磚頭，執起掟埋對面馬路嗰班咯， 係啊， 係啦、 啊， 跟住就 完全 係 小學生掟豆袋嗰啲遊戲啊嘛， 一路褪翻去翻到砵蘭街嗰、那個嗰、那個 KFC 嗰個位嗰度，咁啊跟住呢一班咧，我先係即係聲援嘅警察啦，咁啊得個十丁友咁諗住過去幫手啦，點知一行過嗰度就發俾班群眾發現咗，就開始係咁追住嚟掟， 真 係 掟， 係啦，跟住佢唔走，佢決定保護自己嘅頭部，就烏低身， 嗱佢真 係保護自己嘅頭部， 嗱真係豬喎，豬喎。佢豬喎，真係完全唔走喎。但你話佢豬又唔係豬喎，佢 有盾牌喎。 唔係，因為佢諗下，佢最後又走喎。咁你 佢話知俾人打唔 係？唔係你唔明白佢點解要諗咁耐咧？走呢個決定點解諗咗？ 佢對佢嘅配備， 佢對 佢 係 啦 盾 牌好有信心。 當自己子龍 咁樣。我見過有佢嗰個位攞支警棍嚟打啲磚頭添啊！屌，我以為打棒球啊！ 呢個唔係最豬啊！一陣間仲有啲豬添。 好撚多啊！今晚 唔係你播埋，一路播埋，播埋。播埋係咁係因為嗱，佢後來諗下佢又走喎。嗱嗰、那個位咧，嗱你而家畫面見到中間嘅位，即係垃圾桶塞嘅位，嗰、那個係指揮嘅， 你擋住保護前面個人嘅頭部，類似咁上。 佢話，但即係唔係佢話你擋我嗰啲先得啊？咁樣即 係 佢哋係其實嗰度咧，我係睇唔清楚。雖然我喺側邊， 我近啲 嚇。咁啊，跟住然之後，佢哋其實係冇嘢守住嘅喎。 冇，佢係去到嗰度突然間發現抌得好勁， 因為 擋， 因為有 擋， 因為點解後來成班人會衝上去圍住佢哋咧？就係、是、因為有人嗌話，佢哋拉咗人啊！但我認真睇真啲，佢哋係冇拉到任何人嘅喎， 係有兩個落單咗，有幾個決定擺低嗰兩個落單嘅同袍就去轉角位度避石，咁跟住嗰兩個落單嘅同袍咧就繼續喺嗰度擋石，咁跟住得翻兩個咯。咁當時群情洶湧啊嘛，咁我唔知咩事，咁啊已經衝埋去就睇到好似後邊咁樣又揦嘢又剩咁啊，兵荒馬亂啦， 堅抽，因為有個酒證，因為有個酒證咗啊嘛，有個酒證咗啊嘛，咁啊冇即係同我情況一樣 落單啊， 落單係好危險， 有個酒證咗一個喺度啊嘛，咁跟住然之後咪圍咯， 又遠。遠攻變成近戰咯， 咁係當然我哋係睇唔到係邊個啦，亦都即係睇唔清楚啦，我哋都唔肯定佢哋係示威者啦，話唔定警察自己打啦咁樣，即係求其都 食環處嚟， 我哋求其講啲， 即係攞棍打人嗰啲，我不嬲都以為係黑警， 係啊，咁冇嘢，係我見到有人揸棍打啊嘛， 黑警咯，黑警咯， 嗰下勁啊，咁樣真係，哇，真係唔能夠再話香港人係港豬啊，係咪先？會揦棍打呢個勁啊，會呢個勁喎，咁樣 進化， 咁跟住然之後打到鼻鈴扮啊，知周圍響。讲晒啦，嗰啲咁样，跟住就到我俾人打啦。我喺 exactly 同一个位俾人打。喂， 因为单嘅位置， 即系他招军队阿张。 唔系因为 阿郎 你好文采，唔需要呢个新正头啊。 唔系因为几个都拍唔到嘅，就系佢即系大家当然啦，电视台一定系播，电视台一定系播嗰啲示威者冲去围殴警察。但系其实围殴咗一阵之后咧，就再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就嚟到啦，就打。 追翻過嚟， 其實就打翻走啲示威者嘅，就打翻走啲示威者。咁點解我會俾人打？我會落單俾人打咧？賣個關子，休息一陣，翻嚟同大家講。呢個真係好撚精彩。